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坐了吧，没办法，那就上吧，气氛热。

皱纹，听听你的啰嗦，爱不就是这样蔓延开吗？我常想你的好，你的坏，你多么无奈，哦，你生气了，你发呆，对我都精彩，哦，我注定这一生要将你宠坏，哦，让人笑我痴呆，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，哦，我多疯，我多坏，就你最明白。耶，我不是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。1999的他。

去写成幻影。我站在屋顶泪和霓虹，你蒙了眼睛，誓言欺骗了，吹痛了相信，我的心碎能说给谁听。不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 这半山那天，我知快将要别离，没说话。

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炙热。 这首歌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 依然爱你最深，也曾经被你的酸，不哭不笑也不问，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依然爱。